你好，我是戴明，今天我来和你说说如何监控卡顿。卡顿问题就是在主线程上无法响应用户交互的问题。如果一个 APP 时不时的就给你卡一下，有时还长时间无响应，那这个时候你还愿意继续使用它吗？所以说，卡顿问题对 APP 的伤害是巨大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导致卡顿问题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复杂 UI， 图文混排的绘质量过大。第二种，在主线程上做网络同步请求。第三种，在主线程做大量的 IO 操作。第四种，运算量过大， CPU 持续高占用。第五种，死锁和主子线程强锁。那么我们如何监控到什么时候会出现卡顿呢？是要监视 FPS 吗？以前呢，我特别喜欢一本叫做24格的杂志，它主要是介绍的是动画片制作的相关内容。那么它为啥叫24格呢？这是因为动画片中一秒钟会用到24张图片，这样肉眼看起来就是流畅的。 FPS 是一秒显示的帧数，也就是一秒内画面变化数量。如果按照动画片来说，动画片的 FPS 就是24，是达不到60满帧的。也就是说，对于动画片来说，24帧时虽然没有60帧时流畅，但它也已经是连贯的了，所以并不能说24帧时就算是卡住的了。由此可见，简单的通过监视 FPS 是很难确定是否会出现卡顿问题了，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了通过监视 FPS 来监控卡顿的方案。那么我们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方案来监控卡顿呢？对于 iOS 开发者来说，监控卡顿就是要去找到主线程上都做了哪些事儿。我们都知道，线程的消息事件是依赖于 NS Run Loop 的，所以从 NS Run Loop 入手就可以知道主线程上都调用了哪些方法。我们通过监听 NS Run Loop 的状态，就能够发现调用方法是否执行时间过长，从而判断出是否会出现卡顿。所以我推荐的监控卡顿的方案是通过监控 Run Loop 的状态来判断是否会出现卡顿。 Run Loop 是 iOS 开发中的一个基础概念，为了帮助你理解并用好这个对象，那接下来我会先和你介绍一下它可以做哪些事儿，以及它为什么可以做成这些事儿。Run Loop 这个对象在 iOS 里由 CF Run Loop 实现。那简单来说， Run Loop 是用来监听输入源进行调度处理的。那这里的输入源可以是输入设备、网络、周期性或者延迟时间、异步回调。 Run Loop 会接收两种类型的输入源，一种是来自另一个线程或者来自不同应用的异步消息，另一种是来自预定时间或者重复间隔的同步事件。Run Loop 的目的是当有事件要去处理时保持线程忙，当没有事件要处理时让线程进入休眠。所以了解 Run Loop 原理不光能够运用到监控卡顿上，还可以提高用户的交互体验。通过将那些繁重而不紧急会大量占用 CPU 的任务放到空闲的 Run Loop 模式里执行，这样就可以避开在 UI Tracking Run Loop Mode 这个 Run Loop 模式时执行。UI Tracking Run Loop Mode 是用户进行滚动操作时会切换到的 Run Loop 模式，避免在这个 Run Loop 模式执行繁重的 CPU 任务，就能避免影响用户交互操作上体验。那么我就通过 CF Run Loop 的源码来跟你分享一下 Run Loop 的原理。第一步，通知 Observers Run Loop 要开始进入 Loop 了，紧接着就进入 Loop。 第二步，开启一个 Do While 来饱和线程，通知 ObserversRun Loop 会触发 Timer 回调、Source 0回调，接着执行加入的 Block。 接下来触发 Source 0回调，如果有 Source 1是 Ready 的状态的话，那就会跳转到 Handle Message 去处理消息。第三步，回调触发后通知 Observers Run Loop 的线程将进入休眠 Sleep 状态。第四步，进入休眠后会等待 Mac Port 的消息以再次唤醒，只有在下面四个事件出现时才会被再次唤醒。基于 Port 的 Source 事件， Timer 时间到， Run Loop 超时，被调用者唤醒。第五步，唤醒时通知 Observer Run Loop 的线程刚刚被唤醒了。第六步， Run Loop 被唤醒后就要开始处理消息了，如果是 Timer 时间到的话就触发 Timer 的回调，如果是 Dispatch 的话就执行 Block， 如果是 Source 1事件的话就处理这个事件，消息执行完后就执行加到 loop 里的 block。 第七步，根据当前 run loop 的状态来判断是否需要走下一个 loop， 当被外部强制停止 或 loop 超时时，就不继续下一个 loop 了，否则继续走下一个 loop。 这就是 run loop 的原理了。我在文稿中给出了这七步涉及的关键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如果你想查看 CF run loop 的完整代码，可以点击文内给出的链接。那同时我在文稿中放置了一张图片，用以表示整个 run loop 的过程，希望可以加深你的印象，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通过对 run loop 原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过程中 loop 的状态包括六个，其代码定义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如果 run loop 的线程进入睡眠前方法的执行时间过长而导致无法进入睡眠，或者线程唤醒后接收消息时间过长而无法进入下一步的话，就可以认为是线程受阻了。如果这个线程是主线程的话，表现出来的就是出现了卡顿。所以如果我们要利用 run loop 原理来监控卡顿的话，就是要关注这两个阶段， run loop 在进入睡眠之前和唤醒后的两个 loop 状态定义的值，分别是 KCF run loop before sources 和 KCF run loop after waiting， 也就是要触发 source 零回调和接收 MAC POC 消息这两个状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析一下如何对 loop 的这两个状态进行监听，以及监听的时间值如何设置才合理。想要监听 run loop， 你就首先需要创建一个 CF run loop observer context 观察者，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实现代码，将创建好的观察者 run loop observer 添加到主线程 run loop 的 common 模式下观察，然后创建一个持续的子线程专门用来监控主线程的 run loop 状态。一旦发现进入睡眠前的 KCF run loop before sources 状态，或者唤醒后的状态 KCF run loop after waiting 在设置的时间阈值内一直没有变化，即可判定为卡顿。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dump 出堆栈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分析出具体是哪个方法的执行时间过长，开启一个子线程监控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代码中的 NSEC PERSEC 代表的是触发卡顿的时间阈值，单位是秒。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阈值设置成了3秒，那么这个3秒的阈值是从何而来呢？这样设置合理吗？其实触发卡顿的时间阈值我们可以根据 watchdog 机制来设置， watchdog 在不同状态下设置的不同时间如下所示：启动 launch 20秒，恢复 resume 10秒，挂起 suspend 10秒，退出 quit 6秒，后台 background 3分钟。通过 watchdog 设置的时间，我认为可以把启动的阈值设置为10秒，其他状态则都默认设置为3秒。总的原则就是要小于 watchdog 的限制时间。当然了，这个阈值也不用小得太多，原则就是要优先解决用户感知最明显的体验问题。子线程监控发现卡顿后，还需要记录当前出现卡顿的方法堆栈信息，并适时推送到服务端供开发者分析，从而解决卡顿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获取卡顿的方法堆栈信息呢？获取堆栈信息的一种方法是直接调用系统函数。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性能消耗小，但是它只能够获取简单的信息，也没有办法配合 dsim 来获取具体是哪行代码出了问题，并且能够获取的信息类型也有限。这种方法因为性能比较好，所以适用于观察大盘统计卡顿情况，而不是想要找到卡顿原因的场景。直接调用系统函数方法的主要思路是用 signal 进行错误信息的获取，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代码。另一种方法是直接用 PR crash reporter 这个开源的第三方库来获取堆栈信息。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能够定位到问题代码的具体位置，而且呢性能消耗也不大，所以也是我推荐的获取堆栈信息的方法。具体如何使用 PR Crash Reporter 来获取堆栈信息，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实现代码。搜集到卡顿的方法堆栈信息后，那就是由开发者来分析并解决卡顿问题了。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们用到的从监控卡顿到收集卡顿问题信息的完整代码，你都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进行查看。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了使用 run loop 监控卡顿的方案，我还跟你说了一下 run loop 的原理，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run loop 监控卡顿的方案。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将卡顿监控放到线上来做呢？ 其实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大范围的收集问题，如果仅仅通过线下收集卡顿的话，场景无法被全面覆盖，因为总有一些卡顿问题是由于少数用户的数据异常所导致的。而用户反馈的卡顿问题往往都是说在哪个页面卡住了，而具体是执行哪个方法时卡住了，我们是无从得知的。那在碰到这样的问题时，你一定会感觉手足无措，心中反问100遍，我怎么在这个页面不卡，测试也不卡，就你卡。而且呢，通过日志我们也很难查出个端倪。那这个时候线上监控卡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有时某个问题看似对 APP 的影响不大，但如果这个问题在某个版本中爆发起来了，就会变得难以收场。所以你需要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有预见性的监控，一方面可以早发现早解决，另外一方面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快速定位原因，不至于过于被动。要知道面对问题的响应速度往往是评判基础建设优劣的一个重要的标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我想请你回顾一下你都碰到过哪些卡顿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